第二十二课，我打算请老师教我京剧。一，课文。 今天想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爱好，谁先说？ 老师，让我先说吧。 好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爱好？ 我的爱好是看京剧。 你喜欢看京剧？ 是啊，非常喜欢。我还想学唱京剧，打算请一个老师教我。 麦克，你喜欢做什么？ 我喜欢玩电脑。 罗兰呢？ 我喜欢听音乐，下课以后听听音乐，或者跟朋友聊聊天儿，感到心情很愉快。 田中业余时间常常做什么？ 我来中国以前就对书法特别感兴趣，今年公司派我来中国，我非常高兴。现在我正跟一个老师学书法，还学画中国画。 二，生词。叫，让，大家，谈，自己，爱好，京剧，喜欢，非常，唱，玩，电脑，下课，感到，心情，愉快，业余，以前，就，对，书法，特别，感兴趣，兴趣，派，高兴，画，画儿，专名，田中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自己，知己。京剧，经济。 业余，也许，非常，赔偿。 兴趣，星期，以前，一年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不懂外语，不必客气，不要旷课， 不怕困难，不难学会，不要后退。